以撒忆亚先知书第六章。乌齐亚王逝世那年，我看见无主坐在崇高的御座上，他的一边托翼满殿，色拉芬侍立在他左右，各有六个翅膀，两个盖住脸，两个盖住脚，两个用来飞翔。他们互相高呼说，圣圣圣，万军的上主，他的光荣充满大地。由于呼喊的声音，门线的基石也震撼了，殿宇内充满了烟雾。我遂说，我有祸了，我完了，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，竟亲眼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。当时有一个色拉芬飞到我面前，手中拿着钳子，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，接触我的口说，你看，这炭接触了你的口唇，你的邪恶已经消除，你的罪孽已获赦免。那时我听见无主的声音说，我将派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派遣我。他说，你去对这民族说，你们听是听，但不明白，看是看，却不理解。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，使他们的耳朵沉重，使他们的眼睛迷蒙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觉悟而悔改，获得痊愈。我追问说，无主，要到几时呢？他回答说，直到城邑变成废墟，没有居民，房屋无人居住，田地变为荒芜。上主必将人民迁到远方，本地区荒芜异常，境内虽只留下十分之一，还要遭受摧残，就如松树和樟树在伐倒后上留有余干，圣善的苗裔将由这余干产生。